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9月2号，星期四。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2021服贸会今晚开幕，首次设立双会场，朋友圈越来越大。 北京207家市级部门今天集中晒决算，公开首次延伸到部门所属2级单位。 北京市明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今天起征集线索，可以通过3种方式表达意见建议。 5部门联合约谈11家网约车平台公司，立即整改不合规行为。 广电总局要求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 被称为美国女版乔布斯的霍姆斯涉嫌大规模欺诈，将上法庭接受审判。 好的，在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印。黄工您好。 您好，主持人。 哎，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哎，好的。今天夜间前半夜呢，本市中南部还有这个怀柔的北部地区呢，会有雷阵雨和阵雨天气，对交通出行啊会有一定影响。目前来看，这个雨啊很小，但是呢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夜间的气温呢会逐渐下降，最低气温呢20度左右。随着气温下降吧，空气湿度增大。后半夜到明天早晨，大部分地区呢会有轻雾或雾，其中在东部和北部 的个别地方能见度呢比较差，可能最差的地方呢不到500米。所以啊，后半夜到明天早上有开车过往东部和北部地区的朋友呢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那么明天白天呢，目前来看天气是多云转阴，在西部北部还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的6到7级阵风，北部山区呢可能还会有小冰雹。明天的最高气温预报是30度左右，中午前后啊闷热感还会比较明显。总的来看，明天的天气啊，在西部、北部地区活动的朋友要注意防范雷阵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嗯，黄工，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大的变化吗？ 后天大后天就是双休日了。从目前最新的气象资料来看呢，这两天啊有全市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其中周六呢累计雨量啊可以达到小到中雨，在北部个别地方呢能达到这个暴雨量级，周日呢累计雨量是一个小雨。那么这两天预报的最高气温都是27度，最低气温呢也就是20度和21度，可见双休这两天呢主要还是这个降雨天气，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有不利的影响，请听众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哎，好的，谢谢黄工的介绍，再见黄工。 好的，再见。 嗯，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级别为3级，属于轻度污染。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18点04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来重点关注服贸会。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晚将在北京开幕，会期为9月2号到9月7号。其中9月3号和4号两天是专业观众日，9月5号到7号三天是公众开放日。 今年服贸会与往年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有两个会场，分别是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国家会议中心呢，会举办高峰论坛、省区、市级、国别推介会，与专题无关的行业会议。展览的类别呢，包括服务贸易成果展、国别展、数字服务专区展、省区市及港澳台展。 首钢园区举办8个专题的品牌论坛会议、推介洽谈会议、编会等。展览类别包括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文旅服务、教育服务、体育服务、供应链及商务服务、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健康卫生服务。其中，北京各区的文旅展区都位于首钢园会场。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今年服贸会的朋友圈啊更大了，国际化率、世界500强参展占比均超过了上届的水平。那么，什么是服务贸易？服贸会都涉及哪些内容呢？我们今天也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所长陈凤英，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世界上有两种交易方式，贸易当中，一种呢是叫货贸易，一种叫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呢，事实上就是说，我们说是以资理为主。当然，现在有各方面的已经在升华，比方数字经济啊等出来以后，服务贸易它的范围就广了。所以呢，它跟广交会是有区别的，它跟上海的进博会也有区别，因为进博会是从国际上进口商品，那么这个商品就实物为主的。所以我们认为服务贸易呢是升华，就是说世界贸易当中服务贸易现在增长是快于全球的就是货贸易的。所以我想服务贸易是一种经济结构变化当中的就是服务型的，而这个服务型呢是知识为主的。那么知识为主呢，比方很多是知识产权相关的东西，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是跟新经济非常相关的，比方说我们说新业态，现在新业态又出现了一种我们说新产品，而新产品有的呢是高端的，那它也要用服务贸易去服务，那么这就是一个很现实问题，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智能经济。所以呢，服务贸易实际上呢，从原来传统上的比方卖商品，我买商品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端服务。所以我想呢，我们现在北京的服务贸会呢，跟广州跟上海的进博会都是不一样的，它是主要是在服务经济，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服务贸易，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增长最快的领域，也是高科技含量最高的或者知识产权含量最高的这么一种产品，以脑为主，就脑力劳动为主。 截至目前，今年的服贸会已经有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多家企业注册线上线下参展参会，其中2400家企业线下参展，世界500强行业龙头企业占比18%，比上一届提高9个百分点，整体国际化率达到51%。展览面积比去年增加20000平方米，服贸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今年服贸会的主题是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数字成为了今年服贸会的关键词。商务部的副部长王炳南表示说，长期来看，疫情大大加速了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进程，为服务贸易结构调整和新型服务贸易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新冠疫情呢，也催生了诸如远程医疗、共享平台、协同办公等新的业态、新模式，拓展了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空间。 还要提醒您，服贸会不是服装贸易会，而是服务贸易交易会。那么专业观众与普通观众参观服贸会都有哪些看点？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得到全面控制的背景下，今年的服贸会还有哪些特殊意义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陈凤英的解读。 专业人才来讲，比方说为什么服贸会放在北京，那我们就要说到了北京的产业结构。北京的产业结构当中和经济结构当中，服务贸易已经占到了60%，而服务经济就是说我们是第三产业，已经占到了60%以上，甚至接近很高。那么这个比例来讲呢，也就是说第三产业往往是服务业，它主要是呢对北京是一个高端服务。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关村，我们看到的上地，我们看到了新的服务贸易的开发区，这就是北京的一个优点就出来了，就是服务经济或者第三产业在北京的 GDP 当中占比例非常高，高于我们全国其他地区。我想这就是说高端人才集中在北京。那么还有个呢，就是我们说教育，教育这块也是服务贸易，那么它这里边人才的进口出 或者是教育领域的拓展，那么在北京你们就看到教育这一块又非常大，那么我们又看到研发这一块，而研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服务贸易的集中点，所以对高端人群是这样。那么对相对低端来说呢，很简单，你在北京可能你干的很多就是服务工作，我们说的第三产业就是服务业嘛，你的机会就增加了。 那么如果从全球的视角，在全球疫情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您觉得服务贸会有没有什么它特殊的意义呢？ 全球新冠病毒下，服务贸易它的意思就更大，比方说网上，我们说线上，这可能都是跟服务贸易相关，因为它跟数字是相关的。所以我想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可以，我们讲线上为主，线下也同时进行，这就是一个服务贸易一个最大的形式在出现。最关键呢，就是跟国际交流当中我们能学到很多新的技术，这个技术就为服务贸易拓展的技术。所以我想呢，应该是在这样的形式下，我们可以这一次会有人说可能对世界服务贸易的一种促进，给世界经济的促进，或者对中国经济也是一种推动，我认为是有一定意义的。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晚上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以视频方式致辞。北京新闻广播从19:55开始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实况，欢迎您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天上午，北京在各部门网站及首都之窗集中公开2020年度市级部门决算情况。除了涉密部门以外，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207家市级部门全都公开决算，向社会交出一份明白的账本。 北京市财政局的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韩杰表示，今年本市进一步的细化公开内容，除了涉密部门，本市一级主管部门继续全部公开部门的决算。在此基础上呢，本市2020年度部门决算公开首次延伸到了部门所属的二级单位，公开单位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 韩杰表示，2020年各部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严格控制行政成本。市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合计3.4亿元，比年初预算下降53.7%，主要是因为北京坚决落实中央厉行节约和防疫的各项工作要求，严格出国人员管理，从严控制公务接待规模和接待标准，增加线上办公，严格公务用车购置，加强公务用车日常管理，相关费用进一步压缩。 北京市人民政府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今天对外发布公开信，向广大群众征集2022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的线索。从今天开始到9月16号，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提出意见建议。 这三种参与方式包括：一、发送电子邮件到北京市人民政府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邮箱，邮箱的地址是建议的汉语拼音 @北京.gov.cn。邮件标题请注明2022实事征集，并在邮件中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 第二种方式呢，是网上填写意见，登录首都之窗网站2022年北京市重要民生实事线索征集网页，或者是关注首都之窗和北京发布微博微信公众号来填写意见建议。 第三是寄发信函，寄到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号市政府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邮编是100161，请在信封正面贴上从北京晚报等报刊剪下的邮资凭证标志，并在信中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 在教育方面，今天上午呢，中关村第二小学科学城北区分校、科学城北区幼儿园举办了开学开园典礼，一年级和幼儿园小班的122名学生开启了校园新生活。中关村第二小学科学城北区分校有36个教学班，可以提供学位1440个。首批教师呢是二小的骨干教师，课程与集团校保持一致。中关村二小科学城北区幼儿园开设了12个教学班，可以提供学位360个。 据了解，今年内海淀北部将建成18个教育配套设施，其中包括北安河地块、前沙涧地块等14个幼儿园项目，两园之间小学、新心愿9年一贯制学校等4个中小学项目，持续打造中关村科学城北区高质量教育资源板块。

明确了哪几个人是你的徒弟，你要负责把他教会整个的华灯清扫的程序以及工作的要求，保证他的安全，同时呢也使咱们身边的群众、青年团员还有一些积极分子切身的看到咱们的共产党员还有咱们的服务队的队员他们是怎么干工作的。 本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采制，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的，18:30，这里是江宁杨红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来关注一下疫情。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9月1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含一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广东，本土病例1例在云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 今天下午，第48届南丁格尔奖获奖情况新闻发布会在中国红十字会举行。在2020年支援武汉抗疫工作的3名护士获得了今年的南丁格尔奖。 3名获奖者分别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的主任程守珍，江西省南昌市第9医院护理部的主任胡敏华，甘肃省庆阳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托利亚。 据介绍，程守珍3度请缨驰援湖北武汉归来，再赴海外抗疫。胡敏华20年如一日，坚守抗击艾滋病工作。疫情爆发后，又义无反顾地出征武汉。托亚利援鄂期间，主动要求去危重症病房工作，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成功为患者化解险情。 南丁格尔奖章呢是国际护理的最高荣誉奖，为纪念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在改善战地伤病人员护理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特此设立。从1983年我国首次参加第29届南丁格尔奖推选以来，我们国家已经有83名优秀的护理工作者获得了南丁格尔奖。 今天上午，第8批在韩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我空军专机护送，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109位志愿军烈士英灵以及1226件相关遗物回到祖国怀抱。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以过水门最高礼遇迎接志愿军烈士回家。 忠魂不泯，浩气长存。明天上午10点，第8批在韩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将会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志�愿军烈士纪念广场举行。2014年到2020年，累计有716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了祖国，落葬于此。 再来看出行方面。交通运输部近日会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交通运输新业态拟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对 T3 出行、美团出行、曹操出行、高德、滴滴出行、首汽约车、滴答出行、响道出行、如祺出行、阳光出行、万顺轿车11家网约车平台公司进行联合约谈。 近期呢，部分平台公司通过多种营销手段恶意竞争，并且招募或者是诱导没有取得许可的驾驶员和车辆代车加盟，开展非法营运。约谈要求呢，各平台公司要检视自身存在的问题，立即整改不合规的行为，共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共同营造网约车行业规范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 约谈强调，各平台公司要严格落实平台车辆和驾驶员3项许可，立即停止招募不合规车辆和驾驶员，加快清退平台既有的不合规车辆和驾驶员，要强化公平竞争意识，要科学制定平台派单规则，保障驾驶员获得合理劳动报酬和休息时间，规范定价行为，降低抽成比例，要严格落实用户信息和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认真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责任，未征得用户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提供用户个人信息。在用户数据收集、传输、存储、处理等环节，要依法建立相关数据安全管理制度，采取必要的安全技术和管理措施。 各平台公司表示，将会按照约谈的要求，全面查找存在的问题和安全、稳定、风险的隐患，扎实做好整改工作，依法合规的开展经营，促进网约车行业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文娱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今天发出通知，要求广播电视行业坚决抵制违法失德人员，坚决反对唯流量论，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坚决抵制不良饭圈文化， 坚决抵制泛娱乐化，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坚决抵制高价片酬，切实加强从业人员管理。 我们注意到通知要求呢，广播电视机构和网络视听平台在节目演员和嘉宾的选用上要严格把关，政治立场不正确与党和国家离心离德的人员坚决不用，违反法律法规冲击社会公平正义底线的人员坚决不用，违背公序良俗言行失德失范的人员坚决不用。 通知提出，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不得播出明星子女参加的娱乐综艺以及真人秀节目，选秀类节目要严格控制投票环节设置，不得设置场外投票、打榜、助力等环节和通道，严禁引导鼓励粉丝以购物、充会员等物质化手段变相花钱投票。 今天的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在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公开发布，办法的出台呢，旨在强化对经纪机构的管理，约束表演者的行为，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无论是网络主播还是开设直播账号的演艺明星，其背后的经纪公司都将会纳入到办法的管理范围。 办法提到的网络表演经纪机构是指依法从事网络表演经纪活动的经营单位，网络表演经纪活动包括网络表演内容的组织、制作、营销等经营活动，网络表演者的签约、推广、代理等经纪活动。遵照线上线下统一管理原则，办法进一步明确网络表演平台、经纪机构、主播三方关系，形成平台管经纪机构、经纪机构管主播的层层责任传导机制。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今天发布了关于加强演艺人员经纪机构自律管理的公告，其中强调艺人的经纪机构应当承担艺人的教育管理责任，应该开展自查自律，对于缺乏底线意识、不服从约束和引导的艺人，应当终止为他提供经济服务，严重失职失责、纵容违法失德行为的经纪机构今后也将会受到行业自律的惩戒。 再来关注西安通报地铁保安拖拽女乘客处理结果。根据西安市公安局通报，8月30号16点55分，郭某乘地铁3号线到青龙寺站时，因他接打电话声音较大，对面乘客陈某提醒他注意言行，随后两人发生口角，并引发轻微肢体冲突。 期间呢，地铁公司的保安员陈某某到场制止了双方的冲突，并且要求两个人下车进行处理，但是郭某拒绝下车，因为郭某持续大声吵闹，影响了地铁的公共秩序。在车辆到达大雁塔站之后呢，保安员陈某某强行拉拽郭某下车，造成了郭某部分身体暴露。随后呢，郭某再次返回了车厢，自行整理好衣服，没有再与他人发生争执，在18点05分从丈八北路站自行离开。 经查，郭某在地铁车厢内大声吵闹，并与乘客陈某有轻微肢体冲突，扰乱地铁公共秩序。保安员陈某某在处置突发事件过程当中不冷静，方法简单粗暴，存在拖拽行为，造成恶劣影响。 那根据目前调查掌握的证据呢，乘客郭某、陈某扰乱地铁公共秩序的行为情节轻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郭某、陈某不予治安处罚，由公安机关给予批评教育。保安员陈某某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但是呢还不构成违法犯罪，责令他所属的保安公司对他予以停职，并且依规调查处理。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对保安公司岗位责任制度、保安员的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等问题，责令限期整改，市地铁运营分公司依据合同的约定做进一步的处理。 西安市纪委监委也对此事进行通报，经过调查，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及其运营分公司在工作中服务群众意识不强，对相关人员教育培训不经常，日常监管存在漏洞，保安人员履行职责不文明不规范。事件发生后，调查核实情况不深入不全面，工作作风不严不实，反思反省不深刻，给予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及其运营分公司3名相关负责人党内警告处分，1名相关负责人调离工作岗位，2名相关负责人诫勉谈话，1名相关负责人谈话提醒。 国内方面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些年来啊，生鲜类的超市逐渐进入到了社区，很大程度上呢方便了大家的生活。一些便民生鲜超市也会不定时的做一些优惠活动，打折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是啊，在上海最近呢出现了一家生鲜超市，经常定时打5折，甚至呢以免费送的方式促销。据记者了解呢，这种激进的打折方式直接导致了一些加盟店的亏损，有消费者呢养成了特意等打折时间来 光顾的习惯，导致门店的菜卖得越多，亏损越大。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相关报道。 招募各方优质新鲜菜林豪杰。 这是一家主打不卖隔夜肉的钱大妈生鲜超市发布的品牌广告。钱大妈吸引客流的方式就是打折，新开的店全场8.8折，每天19点以后继续打折，从9折到1折，甚至23点半以后承诺全场免费送。打折营销让钱大妈门店生意火爆。在晚上8点50分，记者来到一家钱大妈门店，店里挤满了等待晚上9点打对折的消费者。 九点以后就是打对折。 以这家店销售的猪肉为例，标价是每公斤32.6元，在晚上9点以后的售价是每公斤16.3元。当天上海市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批发均价为每公斤18.6元，也就是说钱大妈卖的打折猪肉比批发市场还要便宜15%左右。记者了解到，从2019年4月起，钱大妈在上海的门店已经超过了350家，大约2天新增一家门店，绝大多数是加盟店。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钱大妈在快速开店，加盟商则在大批关店。仅在一家发布本地转让信息的网站上，记者发现钱大妈门店的转让信息就超过了10条。 经营了1年左右吧，亏损30-40万吧，我已经关掉了，关掉了再走必定流程，光给钱大妈公司就是34万。 从经营的第一天开始，钱大妈品牌方就规定了每天进货的最低限量，甚至对销售价格进行了严格限制，只允许售价下调，一旦加盟商不遵守价格管理，就会被罚款甚至停货。 就是它的价格是设置你必须是亏的，你就是为了吸引客流嘛。 钱大妈的官方网站声称，门店售价由所在地的消费力决定，事实确实如此吗？据一位钱大妈品牌督导介绍，上海的门店售价是由门店的客流量决定的，而并非消费力。钱大妈的售价体系按每个月平均非打折时段的客流量多少分4个档次，每档都有最高售价限制，售价的不同直接影响门店的盈亏。以最高售价级别 A 级为例，非打折时段平均客单量达到600单才能提升到 A 类售价，只有做到最高级别才有可能不亏损。加盟商为了提升售价级别，不计成本的打折以吸引客流量，最终形成了一个卖得越多亏损越多的怪圈。很多加盟商不堪承受这种打折带来的亏损，与品牌方沟通时得到的回答是加盟商自行承担损失，也有一些加盟商尝试寻求法律的帮助。律师对钱大妈的价格体系给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反垄断法第14条的一个规定，就是禁止啊经营者与相对人达成一个垄断的一个协议，这个协议的内容呢，就是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一个价格，就是你不能够限定啊某一个销售商向第三人售卖商品的一个价格。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曾被视为硅谷创业传奇的美国血液检测初创公司 Theranos 的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姆斯正面临牢狱之灾。媒体报道称，霍姆斯因为涉嫌大规模欺诈，本周将会走上法庭接受审判。 霍姆斯和他的前男友巴尔瓦尼，公司前总裁，被控12项欺诈罪，骗取投资者数亿的资金，并且欺骗病人称只需要几滴血就可以进行疾病的筛查和对健康的全面检测。如果罪名成立的话，那霍姆斯呢将会面临长达20年的徒刑。 30岁时的霍姆斯曾被美国福布斯杂志称为全世界最年轻的白手起家女亿万富翁，也曾被其他商业杂志称为下一个乔布斯。他从19岁时从斯坦福大学辍学，并且创办了自己的血液检测公司，公司估值曾高达90亿美元，吸引了超过7亿美元投资。投资人当中不乏媒体大亨默多克等社会名流。 2015年呢，霍姆斯的血检公司被媒体揭露可能是一场骗局，公司被爆出给数千名患者出具的有关艾滋病、癌症等疾病的检测结果是不准确的。2018年，霍姆斯和巴尔瓦尼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大规模欺诈，公司也随之倒闭。 虽然霍姆斯的公司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但是他提到的滴血认癌技术却吸引了大量的支持者。那么这种技术有没有理论依据？又为什么会证明是诈骗呢？就此我们先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来听一听他的解读。 确实呢，就人们一谈到医院啊，一谈到这个去看病， 大家很头疼的东西，也确实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检查的问题。医生给你下了各种各样的单子之后，你去排队做检查，我们去抽个血这是小事儿，对吧？还有很多其他的检查，这个检查呢又费时又费力，有的时候还是侵入性的，让这个被检查的这些患者呢非常的不舒服，花费也非常的高。如果说一个人声称他的这个技术能够实现一点点血，甚至说所谓的一滴血就可以给我检查出来了，那当然是这个非常诱人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些上当的这些人啊，就是尤其是投资界里面这个你刚才说的好多高管，军的著名的将领啊，包括这个美国的前国务卿著名的基辛格博士啊，都给他站过台啊。他们上当的很大另外一部分原因其实是没有听从科学界的意见，大的投资机构投行反而没有上当，说明呢他们其实就已经在这个像这个投资项目进行调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对于广大的我们的消费者来说，说我们可能也会因此上当，在这件事情上就要看他能够让大家相信的一部分的原因是他不完全是一个谎话。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的这种医学检查的技术确实进步非常的快，然后这种就包括像血液检查能够检查的项目也越来越多，大家去体检啊或者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你也知道了，说我抽一管血我能看到很多很多的检查项目，这检查单上有加号有减号，有大于号有小于号，现在可以用更灵敏的方法来检测包括血液和其他的这些生物样本当中的这个遗传物质，包括 DNA 和 RNA 之类的东西。然后大家说这些东西可能会和一些疾病啊或者一些重要的生理指标能够联系在一起，大量的科学家在从事这样的比如说用血液检查的方法来检测一些过去认为用血液检查检查不出来的东西，比如说癌症，说这个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如果有了癌组织或者癌细胞，这些细胞也是会死掉的，死掉了之后呢，这些细胞的碎片就会进入到血液里面，如果我们能有技术能够判断出哎血液里面残存的那些 DNA 的片段它是不是癌症的组织，然后呢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前发现癌症。但是这些呢都目前在实验室的阶段，我们目前没有任何一个获得了 FDA 或者是类似的医学这个相关机构的认可，把它作为一种可靠的检测手段在临床上使用，目前还没有。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包括像 Theranos 这个滴血检查这个骗局也是一样，你看它骗了这么多人钱，但是其实他的这个疗法，他这个方法从来没有获得相关医疗机构的认证，他从一开始就是彻彻底底的骗，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甚至都没有进行相关的研发。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当大家开始怀疑你这个东西有问题，你让我看看你的仪器呗，他就说这是商业机密，你不能看。然后有投资者说我要给你投钱了，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东西啊？你别给我光看 PPT 和看那个你拍的这个宣传片啊。他说这是商业机密，你不能看。你要是说我们事后来看的话，这个事儿很明显，它肯定是有问题。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医疗的商业骗局。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秉承一个标准就好了，就第一要看他是否获得了相关机构的认证，被许可成为一种不管是治疗手段也好，或者是检查手段也好。比如说在美国就是 FDA， 在我们国家就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然后呢就是这些方法有没有经过他们的认证，以允许在临床上使用。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看主流科学界的意见，从事这个领域里面的科学家怎么说，而不是要看商人怎么说，不是要看他的广告里面怎么说。 其实呢，霍姆斯女士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用少量的血液检测多种疾病的病症是很多研究人员的梦想。2016年初呢，基因测序巨头 Illumina 宣布成立针对癌症早期筛查的血液基因检测公司，通过精准的核查循环肿瘤细胞 DNA， 使得癌症的早期检测成为可能。 2017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张坤教授团队公布了世界第一个高通量甲基化无创检测新技术，可以快速检测血液中的 ctDNA， 识别癌细胞的组织来源，确定肿瘤在体内的生长位置。2019年，日本东芝公司也宣布研发了一种新技术，能以 99% 的准确度从一滴血中检出13种癌症。 那么只需要一滴血就能够进行多种癌症早期筛查的技术，会不会在未来真的实现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寿陀的观点。 我相信未来一定会实现的。随着我们的检验技术本身，我们能够用更低的这种剂量来检查到这个含量更低的各种各样物质的这种存在。另一个呢，我们其实还是要依托现在的就是非常流行的人工智能的这种技术的进步。其实像这种用所谓的这种滴血检查或者是所谓的滴血辨癌这样的技术呢，在过去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 它宣称的是用非常少的剂量，比如说几毫升，甚至是零点几毫升，那这一点血液样本来进行检测，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不可靠，因为它只占你身体血量当中的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做检测，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可能会有大量的漏掉，或者是这种误差，统计学上的误差。但是这些误差，这些统计学上的问题，现在其实可以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来进行弥补，大量数据的计算和学习，它有可能从一些微小的过去认为这个样本质量不高的这些数据当中去发现一些问题。就像这个现在有些智能手表可以测心电图，这个你如果是单纯拿一段心电图来进行比较的话，它远远达不到说我到医院里面去，你躺在这个检查床上，我贴上好多好多电极给你做出来心电图那么准。但是呢，好处就在于我们现在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带着那个智能手表，它可以采集很长的很多的数据，这很多的数据最终用算法就可以找出来说，哦，你可能存在哪些问题。这个是普通的过去人类的医生是没办法从如此大的这个数据量当中发现问题的，但是现在它可以。那么像类似于像滴血检测这种的，我觉得未来的可能性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可能用更多次的检测，随时随地的检测，但是这种检测现在来看可能还是侵入性的，你需要去刺破你的皮肤来挤一滴血，或者是抽一点点血，但是未来可能会有一些非侵入性的，或者是侵入性非常小的这种检测手段来进行数据的采集，最终会给你一个诊断的结果，包括其他的体液，包括粪便啊、尿液啊，甚至是其他的一些数据，都有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就是像疾病的一些早期的预警。这个实际上是现在在实验室里面有很多的团队在做类似的事情，我相信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大家可能会看到真正投入使用的商业化的类似的这种检测手段或者是检测方法，我个人还是挺乐观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天呢，美国公布的 ADP 小非农就业数据表现不佳，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你好主持人。 怎么分析后续的美元走势呢？ 好的，那我们看到昨日公布的这个美国八月 ADP 就业数据呢是逊于预期，实际是录得增加 37.4 万人，远远呢是不及预期的增加62.5万人。那 ADP 就业数据呢有着小非农之称，该数据呢是覆盖了在美国拥有近2600万员工的一个企业。那对于周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呢是有着一个前瞻指引作用。那数据公布之后呢，美元指数是继续下探至92.40下方，续创近一个月以来的一个低点。而黄金方面呢也是持稳于1800美元每盎司这个整数关口的上方，继续保持小幅反弹的这样一个趋势。那虽然 ADP 就业数据表现不佳，但这并不意味着本周五公布的这个非农数据就一定会表现糟糕。那回顾上个月的 ADP 就业数据，实际上其实就是大幅不及预期，但随后公布的这个美国七月非农就业数据却格外的一个强劲。那这也是带来了8月6号当日美元指数是大幅上涨了0.5%，而非美币种还有像黄金、白银这种贵金属是大跌的这样一个市场走势。那由于近期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好坏参半，叠加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呢在上周的这个杰克逊霍尔会议上的表态并没有明确的给出这个削减购债规模的确切时间表，那美元本周的走势是较为弱势的。那我们知道美联储对于货币政策决策最为关注的两项指标呢就是通胀和就业。那从通胀数据来看呢， CPI 当月同比已经是连续三个月超过了5%，而这个PCE 物价指数呢同比也是创出了多年以来一个新高。那因此美联储多位官员在上个月也是纷纷表态称，这个如果未来几个月美国就业数据表现强劲，那美联储呢可以在年内去缩减购债规模。由此可见呢，周五公布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是至关重要的。那有25家大型投行呢对非农数据进行了一个预测，那其中对八月新增非农就业人口的预测均值是增加74.8万人，这个前值呢是94.3万人，对八月失业率的一个预测均值是5.2%，这个失业率在七月的这个数值是5.4%。 那如果非农表现是大幅超过预期，那势必也会令美联储在九月份联储会议上释放更为明确的缩债信号。那届时呢，可能美元指数将会有明显的一个上涨。主持人， 好的，宋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4603，欧元对人民币报7.6517，英镑对人民币报8.9035，澳元对人民币报4.7725，加元对人民币报5.1288。 感谢宋宇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是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看，日本厚生劳动省9月1号说，日本国内上个月发现的某批次莫德纳新冠疫苗瓶中的异物为不锈钢颗粒，涉事疫苗批次先前被停用，现在将被召回。 据报道说呢，美国莫德纳公司和代理该疫苗的武田药品有限公司调查确认，在日本使用的某一批次的莫德纳疫苗遭到了不锈钢颗粒的污染。这批疫苗呢是由西班牙罗维制药公司生产的，在生产线装瓶封口的时候，可能因为机械金属部件摩擦造成了污染。 这两家企业发表联合声明说，不锈钢材料常用于制造人工心脏瓣膜以及人工关节等植入人体的产品，因此注射遭污染的疫苗不会增加健康风险，最多在接种部位引起某些反应。为了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罗威制药公司已经全面检查生产设施，并且执行新的生产流程。 据报道说呢，日本已经有超过1.1亿人接种了莫德纳疫苗，另外呢，有约50万日本人接种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上述三批被停用的莫德纳疫苗。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级别为3级，属于轻度污染。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杨红、江宁，责任编辑郑晨、江宁、杨红，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贸易服务峰会今天晚上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以视频方式致辞。北京新闻广播从19:55开始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实况，欢迎收听。 稍后呢，将会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再会。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